诸位法师，诸位同时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50面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度中过远，从这看起啊，度者色也就是度色的意思啊。净言疏曰：度中过远，令利恶业。度有色也。恶业是其恶道加本，名中国人。这个恶道加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堕落到恶道去。恶道根本的源头就是恶业。佛教我们断舍叫之断舍，莫之为度其大意为度众恶缘之意，即是另立恶业。因为恶业呢，使人入恶道，乃恶趣之本。这个恶趣就是恶道，通常指三恶道，故称为恶缘故因度舍往昔同之讲法了，跟这个相同。所以度众等者，令断恶业，流转生死，恶业为缘，故因之缘。慧疏也是，慧疏解释跟前面不一样疏曰：住烦恼中，嗔恚为罪把嗔恚称之为缘。业执无明为之缘，佛悉断尽，更无余残。故云度众恶缘也。以上两种解释不妨同参就是提供做参考。这是净言疏跟这个慧疏两种说法。念老这也解释清楚了。慧疏呢，是就佛边说的，对佛讲的；净言疏呢，是对我们一般人修行人讲的我们今天现前的社会是，无论是中国外国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混乱整个世界秩序都乱了灾变异常，这个整个地球上种种灾难也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但我们都遇到了什么原因呢？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造种种的恶业，不知道度舍这个恶业造恶了。我们冷静的观察， 它不断在膨胀，只有增加没有减缓的趋势。人心呢向恶，把恶当作善，把善看作恶，就是善恶颠倒了。把仁义道德了看作这是过去的。这个是这个专制时代的东西。都是与人有害的，应当把它淘汰干净。不提倡忠孝，不提倡仁义。中国人把老祖宗东西不仅是疏忽了，现在是排斥。那么因为崇尚于西洋，认为西方都是对的，西方人讲求个人主义，也就是自私自利，认为自私自利是正确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父母都可以杀，兄弟都可以杀。还有不能杀的吗？是杀盗淫妄。看样子是没有办法禁止。法律也没有用处。所以对于这些已经没信心了。念佛的人只有走上消极的这个这一途，那就是所谓的认真求生净土。那我们想想，除了这一途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给人家斗争，今天人家认为斗争是应该的，斗争是英雄，一定要战胜对方，自己才能得到利益。我们明了，斗争是两败俱伤，而且造的恶业必定都在三途。三途进去容易，出来很难。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那个地方社会祥和，没有斗争，不喜欢斗争的人确实可以移民到那边去。所以这个地方别人争我们让，我们让到底，这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我们最重要的对佛菩萨有信心。那么在现前社会上，我们做一个好样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不管别人怎么看法，怎么说法，我们坚定自己的道路，坚定自己的目标，这就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听从经典上的教训。恶缘 贪嗔痴慢疑，因为这五种恶业，他所感应的灾难都现前了。啊，我们都看到了，啊，贪婪感应的灾难是水灾，然后在身体讲四大不调，啊，这是湿病。啊，嗔恚所感染的叫火大了，啊，在环境上火山爆发，现在地球的温度反常，啊，温度高了，这个现象与嗔恚有关系，啊，于是风灾，啊，傲慢是地震，怀疑，对应在身体上。是免疫功能失去了，啊，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疾病。应对在外面，山河大地松散了，啊，所以大地会沉下去，高山会倒下来。这都从前没有过的，现在全都发生，展现在我们面前。啊，这些报，在佛法上讲叫花报。啊，果报呢，在三途，恶鬼地狱出生了。啊，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三千年前所讲的这些话，给谁听的？给我们现代人听的。啊，特别是本经，从32品到37品，啊，我们把它选出来作为晚课，啊，里面全都是讲业因果报。啊，恶业不能不离啊！啊，思想上的造作就是杀盗淫妄。啊，杀，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不会去杀生，但是有杀生的习气。啊，我们讨厌一个人，怨恨一个人，都是属于杀业。啊，只是缘不成熟。如果有缘的时候，就很可能犯了杀戒。啊，对于小动物就更不必说了。啊，蚊虫蚂蚁，它也是一条命。他也是一个众生，啊，他因为心行不善，堕落到畜生道，变成这样的身。啊，他的报是报完之后， 他还会回到人间来。啊，也可能他许是还有善根。啊，有善根为什么堕恶道？这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临命终时，这个业绩是强者先行。啊，说种子，阿赖耶含藏的种子，每一个人，十法界全都有。换一句话是，你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有菩萨的种子，啊，也有地狱魔鬼出生的种子，通通有啊。无量世来，生生世世，我们造的一些种子，啊，阿赖耶像仓库。像资料室一样通通去做。啊，哪一个先报呢？力量强的遇到缘了，他先报。啊，强弱都在念头。贪的念头强。你首先到魔鬼道去，愚痴很强，他就到畜生道；嗔恨很强，他就到地狱道。啊，哪一个力量强，他先受报啊！啊，这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菩提种子加强？啊，你说我们能跟极乐世界没有缘吗？跟极乐世界没有缘，这一生遇到净土，不会相信啊！啊，遇到净土相信，肯学习经教又肯念佛，说明你过去生中决定不止一世啊，好多事啊都是念佛人，为什么没往生呢？临终时被业力牵又牵回来了啊，这桩事情不难懂啊，我们仔细去想想。啊，如果我们在临命终时，我们到哪一道？实在讲，冷静去观察自己就很清楚啊，都不必问人了。明白这个道理，断恶修善呢？你去晓得多重要啊！修善，什么是善？念佛是善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念佛可以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这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啊，恶缘是起心动念，这是根源。古大德说得好，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一个善念，三善到底。缘一个恶念，三恶道的根源，很可怕了。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啊，生生世世一定还是搞轮回， 这个太苦了，不想再搞了。啊，出力的生就生起来了，啊，就想离开六道这个心，这个念头好啊。啊，那么就要认真念佛。啊，一切时一切处，念头一起都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没有杂念，这叫功夫成片。啊，一般人真想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两年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一心不乱不太可能，功夫成片可以做到。啊，只要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临命终时，不需要别人助念，不需要别人帮忙。啊，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也看到过。啊，听到的、听说的就更多了。啊，那些往生的人都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确实可以能去，啊，我们为什么不干呢？啊，世尊在这个经里头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慧疏所说的啊，佛喜断尽，诸佛如来他们断尽了。依照天台大师讲，六界佛里头分正即佛就断尽了。啊，分正即佛在原教是初住以上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啊，华严经称之为化身大士啊，他们脱离十法界了啊，脱离十法界生净土，就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他不叫待业往生，他业障消干净了啊！你看，断尽更无余残啊！那这个佛就是分正即佛啊！极乐世界的殊胜不在十宝土，而是在下面两土。啊，下面两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常讲的十法界，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凡圣同居土是六凡法界。啊，但是六凡在极乐世界只有二凡，他没有三恶道，他没有阿修罗。显示出这个世界纯净，没有恶。啊，就单凭这一点，值得我们真正向往啊。啊，这个世界很复杂。活在这个世间很不容易应付啊，生活的很苦啊，啊，知苦，你才真正会向往极乐世界。 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啊。这个人可靠啊，我们能信得过他。啊，多劫之前他发的四十八愿，为谁发的？要直下承担为我发的，不是为别人。为什么别人未必相信呢？我相信，我相信就是为我发的。啊，我一定要对得起阿弥陀佛。啊，知恩报恩啊，怎么对得起呢？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啊，这才对得起阿弥陀佛了。啊，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讲的。啊，下联句老就是为我汇集的。黄念祖老就是为我注解的。直下承担。啊，这些人与我们有大恩大德了。啊，我们确实要放下万缘，信受奉行，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依教奉行。啊，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并不消极，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人苦，跟我一样苦，我还觉悟了，还有没有觉悟的比我更苦啊？我要帮助他。大乘经里面佛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我们全心全力在演说、表演、在宣扬。有缘的人就得度了。什么是有缘人？他听到了，他相信，他跟我一样觉悟了，回头了。啊，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啊，这就得度了。这个人不一定我们认识他，啊，很多并不相识啊，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都认识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在这个世间还是不舍苦众生呐。啊，用什么方式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释迦牟尼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啊，什么样子？49年，天天演说。啊，每一天都在表演，每一天都在演讲。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啊，法布施，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啊，金刚经大家都念过，佛在这一部金刚经，金刚经不长，5000多字啊，啊， 这么一桩事情，佛总说了十多遍，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在《金刚经》上说了十几遍了，就怕我们忘掉啊，时时刻刻提醒啊，是不是接受啊？佛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完全接受，持是保持，不要舍掉，那就是天天干。读诵重要。读诵啊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为什么呢？读诵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你要明白这个意思。读什么？读经文、本文，不读注解。读本文。注解是求明了经义，读诵是真修啊，真读诵是真修，是修行这种方法啊。读经文啊，一遍一遍读下去，那么无量寿经不长，念熟了之后，念一遍呢，不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可不可以不念佛？我们就用这行。你如果每天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十遍，念得很熟的人，十遍大概五六个小时，他就念完了，不少了。每一天真正修行有五六个小时。为什么呢？读诵不会有妄念。念佛有的时候妄念砸进去。读经不会有妄念。恭恭敬敬。一心称念。这是持戒。这十遍下来五六个小时，没有杂念进去，这是修定。念的经字字清楚，寥寥分明，那是会不要去想，就是念下去，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每一天如果说是多五六个小时，那你就是五六个小时休息。要是七八个小时，就七八个小时休息。这个方法好啊。初修，读诵要困难，我们有读诵的光碟。你打开电视屏幕放光碟，这个光碟有文字有声音，你跟着它读快慢速度我们有好几种有念得很快的，有念得很慢的，你可以自由选择选择你喜欢的速度初学读得比较慢一点专注，不要分心。读经的时候最好不接电话把电话线给拔掉不让人来打闲岔，你心才能定你正在读经时，有这个事来找你，那个事来找你，把你功夫全破坏了。 遍数念多了，自然就会背了。啊，念到完全背得很熟的时候，那就很方便了。为什么呢？不必看经。啊，你精神也好，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你的功课不会间断。这个方法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很好用啊。啊，很方便啊，这净宗方法之妙啊。我们要会用。啊，不要多，你只要用上三个月，味道你就尝到了。啊，然后你就欲罢不能了。啊，真的会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会帮助我们开悟。啊，这个度众恶缘，读诵经典也是非常好的方法。啊，读的时候决定不求解释，就是一直念下去，跟佛号一样。啊，功德完全相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读诵经典是属于一佛，啊，称念弥陀圣号是念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不散戒，无所挂碍啊。啊，这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你看在那边的修学的环境得大自在啊。啊，慧疏曰，无谋神话，常体性空，故为由不啊。啊，我们今天讲三不。啊，谋在此地讲是起心动念。啊，人家不起心不动。神通变化，啊，这一桩事情是本能，不是从外来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是报的，生到西方世界就有。啊，常体性空，体是体会，常是没有间断。啊，知道什么？自性空啊，知道自性空，你就不会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啊，全都没有。啊，你看袁了凡先生知道命是定的，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他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三天三夜，啊， 禅堂打坐，不起个念头，一般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什么境界？原教初住以上的境界。小凡先生能够到这个境界，云谷禅师佩服啊。云谷禅师向他请教啊，你功夫不错，你怎么修的？了凡先生很老实，我没有什么功夫，命给人算定了，想也没用处，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很凡夫。凡夫什么呢？虽然什么都不想了，这个有个名字叫无想定啊，什么都不想了，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什么无明啊，他躲在无明里头啊。凡夫总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掉举，就是什么妄想太多，一个就是落在无明啊，是不想，但什么都不知道啊。禅不是的，禅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他什么都知道啊，那是禅啊。禅是好的，禅是有智慧的里面啊。了凡先生这个定没有智慧啊，他还是烦恼啊。啊，常提性空，故为有补啊。啊，这个有补两桩事情，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众生。为自己，修福修慧。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学去拜佛拜佛供佛是修福报，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极乐世界的人确实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有能力分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去参访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有这种本事啊。而自己本身呢，还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你看本身在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分身出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这个话一丝毫没有夸大都是我们自信本能的，在他那个境界里面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常体性空空间维持没有了，空间维持没有了，设法界变虚空没有距离，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换一句话说，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通通见到了。 啊，这是他方诸佛国度里头跟极乐世界不能比的。他方世界只有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能做到，设法界的做不到啊。极乐世界的设法界可以做到，六道里的人可以做到啊，他只有两天，人天两道可以做到。经心云：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犹不三界，化之纵任，故无所拘碍。这是就佛说的。天上人间还是讲六道。顶多讲到十法界。只有佛独尊。所以佛能够犹不三界。这个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化之纵任，就是他没有障碍。景心寺这个说法是讲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道交，得大自在啊，没有任何障碍。那么佛现身，现什么样的身，说什么法，诸位要记住，佛是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十法界的，不起心不动念才能够真的出住，脱离十法界了。那么我们就晓得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的，他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的，他麻烦了，会退转的。不起心不动念不会退转。起心动念会退转。所以没有把握他来不来，他不来。三种不退，他未会退。未退，退到底谷就不退了。底谷是什么呢？小乘是粗口，大乘是粗行为。从实性第十性可以退到初性。初性就不会再退了。它有底谷的。不会退到凡夫。行是菩萨行。有时候觉得众生太难度了，算了，不度了。就退到小乘去了，自了汉。第三种是念，念也会退，念的底线是圆教初住菩萨，也就是说，这41个阶级往上去，他还是会退。到什么时候的不退呢？一般讲7底以上不会退了。所以经常常讲 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不是初住啊。啊，初住是三种不退都证得了。那不能讲圆。加个圆那就是地上菩萨了，不是普通的了。啊，不是三贤。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啊，都有这个念呢退的可能。啊，至少登地以上念不退了。挂我们常讲挂碍呀、啊这底下有。碍执之意啊，有碍的意思，有执的意思。啊，有挂碍。高丽本作居害。啊，这是高丽大藏经里面用这两个字。啊，流作居脉，流是流通本。一般流通的是居脉。故静心景心慧疏注本呢通通是居脉。啊，景心所言无所居脉就是无所挂碍，意思是一样的。啊，无所挂碍啊。以上呢慧疏与景心乃专就佛便说，乃专就位移而生。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啊，通通是就佛便的。佛当然是游步三界，无所居碍啊。而经会本，现在我们这个会本。这应广摄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为神游化三界，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会集本好啊啊，会集本里面不但是佛啊，而什么呢，把重点放在凡是得生净土的人啊，那把这个位置调到哪里呢？调到往生净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僧的。哦，那都能够啊游步十方啊，这不可思议啊。那可不可能？可能。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特别是第二十愿。啊，佛的愿文说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不得了啊！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啊，就是什么十报土的菩萨才称阿惟越智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时候，连凡圣同居土都称阿惟越智啊，所以这个也是叫难信之法啊！你要问一般菩萨，这是不可能的，哪有这回事情啊？啊，这个事情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恩德，到极乐世界物质上的享受。随心所欲那个福报等于欲界第六天他花自在天，那无论什么享受你都要心里想的 阿弥陀佛变化出来供养你，你一样都不缺啊！这像阿弥陀佛的福报啊，这种智慧神通道理也能享受阿弥陀佛的福报，这个就太稀奇了啊！所以是四十八愿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全是功德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本子啊，因为专就佛说的呢，这是康僧开的本子啊。现在这个绘本它里面含摄的意思，这广摄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这个范围就广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为神，游化三界啊。所以你要问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我才有能力道家慈航回来度我这些亲戚朋友啊，我们可以告诉他，你跟阿弥陀佛见个愿，见了面就行了，你就可以说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到了极乐世界，你的想法跟现在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个环境你看，修学多殊胜，你就一定是把全部的心力都在学习啊，每天忙着去参访十方诸佛如来，去修福修慧啊。等到福慧差不多要圆满了，你才会感受到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了啊，不会像现在感情用事啊。啊，那个人我喜欢他了，我赶快把他拉进来啊！啊，就不会了。啊，为什么？你了解一切事实真相。啊，每一个众生因缘不相同啊！啊，你现今天在此地，你只看到他今世啊，过去世你没看到啊，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无量劫前这种行业你通通都明了了啊。所以有云啊，这个是经云，于一念前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他们游化三界的范围不是一个世界，百千佛刹里面的三界啊，有人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这我刚才所讲的，到极乐世界肯定你自自然然你走这个路子，你在那里认真努力去修习啊，他修学环境太好了啊，故能无所挂碍啊，往生之人，你看这就不限于如来了，往生之人呢，游行设防宣示弥陀一尘愿海六字红名，圆顿妙法 引导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啊，这是每一个往生的人啊，到达极乐世界都成了阿惟越之菩萨啊，都有这种能力啊，智慧神通道理差不多跟这个化身菩萨了相等啊，这不是自己修成的，阿弥陀佛的恩惠，他帮助你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看到弥陀恩德之大啊，知恩报恩啊，报恩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本师阿弥陀佛戒引设方有缘众生啊，这是报恩恩呐。那方法呢？你看看这底下说的，宣示弥陀一尘愿海，这是讲经。啊，弥陀一尘愿海是什么？就是这一部经《无量寿经》。啊，如果扩大来讲，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这弥陀三经啊，在中国过去这些祖师又加了两种进去啊，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加进去，成为净土四经啊。印光大师啊，把大势至圆通章加进去，就变成净土五经啊，现在号称净土五经一论六种。这六种就是弥陀一尘愿海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就是六字弘名啊，南无阿弥陀佛，妙极了啊！极圆极顿，圆是圆满，了解这个词。我们就敢把一切经教放下。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只取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世尊的圆满法轮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不但圆满顿照啊，这一生就超越了，超越了八万四千法门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为阿惟越之菩萨，这不登超吗？啊，称之为妙法了，一点都不为过啊。啊，用这部经，用这一句名号，引导未度之人啊，那就是 六道十法界里头的众生啊，他要能信，他就得度了。他不能信，给他做种子，阿赖耶识帮他种西方净土的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来生后世，他遇到缘，种子成熟了，他就会相信，他就会发现。啊，这个道理要懂。啊，现在缘没成熟，啊，下种子，已经有种子的，帮助他提升。啊，一定提升，但是他还不成熟，他还不能往生，比前一生种子的力量加强了。啊，再一生遇到的可能他就发现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好像很长，要搞好几生好几世啊，可是在极乐世界看起来很短。啊，因为他生生世世情形你全看到了。啊，你看他一世一世的往上提升。啊，生生世世都帮助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不帮助啊，没善根的种善根啊，有善根的帮他增长啊。成善根成熟就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才知道佛慈悲，弥陀慈悲，弥陀弟子没有一个不慈悲。啊，他们那种慈悲愿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故曰：开示正道，度为多者。那么至于今天环境特殊，为什么佛法衰了？普遍的衰了，大乘八个宗还没有听说有传染，小乘两个宗早就不在了，就没有了。啊，在这种特殊状况之下，有愿意学其他宗派的，我们要帮助，要成就他。啊，要提供他修学的环境。这是我们的义务啊，我们不能说只照顾净宗，修其他的我们就不闻不问了，不可以，我们统统照顾到。啊，有能力的话，我们提供你修学的环境，啊，帮助你修学。啊，我们自己不能离开本宗，啊，我还是六经啊，这个五经一论呐，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对别人帮助呢， 你研究华严的啊，我跟你学习的环境，你自己去学习啊，我照顾你的生活，供养你，你需要的参考资料我帮助你啊，你认真学习啊，学习最重要的，为人演说，这真学习啊！你学华严，你要把华严做出来啊！啊，做什么？怎么做法？娴熟过死的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那就是华严经的行境。啊，那就是修华严指导的原则。啊，你要修四德、五指六观。啊，你得真干才行啊。啊，你要发心讲华严经啊！啊，依照清凉的俗抄、李长者的合论啊，或者是贤首大师的六舍华严的注解，都很好啊。真干呢！啊，学天台的啊，《法华经》《天台止观》是行门啊，皆行相应的啊，这样。慢慢的把不同这个宗派通通都能够复兴起来啊，真正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这是在现前我们除了专修净土之外，有义务帮助每一个宗派都能复兴。这是总报方恩啊！所有宗派啊，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虽然佛讲得很清楚，末法净土成就。啊，这都是真的。末法的环境很复杂，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这个法门呢，都是从断烦恼、才能其如境界，断烦恼这桩事情非常不容易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啊。净宗的好处就是不断烦恼啊，只要求把烦恼控制住，烦恼没断，但是烦恼它不起作用就行了，就能往生。关键的时刻就是寿命中的最后那一念啊，最后那一念保持正念啊，阿弥陀佛就决定的是啊，平时要练功啊，啊，最后一念才保得住啊，平时要不念。最后一念要是错了， 这一生的机会呀，又失掉了。啊，我们相信每一个同学，啊，我们敬宗的同学，个个都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学这个法门。啊，你也问为什么你没往生，你还搞成这个样子，就是最后那一念错了。最后那一念不是阿弥陀佛，想到家亲眷属，想这个想那个，就完了。啊，也就是你没有彻底放下，你放下的不干不净，啊，才会造成这样的果报。真的彻底放下了，什么都不留恋，什么都不想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要放下。啊，随时随刻都放下，都不要放在心上。心里面呢，永远只保留一个阿弥陀佛。啊，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决定得生了。啊，再看底下一段，此段经文，前半段呢，语重断惑念佛。啊，这前面说过了，下面这半段呢，劝大家知苦修善了。这四个字重要啊。知苦不要埋怨，不要怨天尤人，怨天尤人苦中更苦了。啊，知苦修善，修善就能改善。啊，了凡四训呢，就用的这个办法，知苦修善，真的。转祸为福了，他转变了。若草，就是现在的话，如等你们大家啊，永劫啊，皆是指世间久远无比无比之常识，今云永劫，永劫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这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界。啊，无咒就是前面所讲的恒界与无趣，重点无趣啊，是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与地狱道。啊，这叫五道。啊，实际上五道里面也就包括六道。楞严经里头告诉我们，啊，阿修罗道除了地狱没有阿修罗，前面四道都有阿修罗。啊，也就是天人鬼畜生，四道都有阿修罗。把阿修罗算一道呢，是单单指天阿修罗。啊，要说五道呢，天阿修罗就归天道，人阿修罗归人道，啊，鬼阿修罗归鬼道，畜生阿修罗归畜生道，就不单独说了。啊，阿修罗是什么？这些道里头，它有大福报。他没有大智慧啊，他有大福报啊，好胜好动好杀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习气 啊，所以称之为阿修罗。居慧疏从乳巢到不觉，这一段经文，也不长，我再念念。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就是这一小段的文字，这几句，意思是永劫以来，虽知多福。啊，这跟我前面讲的意思差不多了。虽然遇到很多佛，发大心，甚道修心难成就，故常莫常流转，依旧在六道，啊，乃至今日未出生死也。这是慧疏里头的一段意思。下面念老师居上疏义，啊，根据慧疏所讲的大义，知佛之人上多劫沉沦生死，忧苦不绝。在未知佛者更有过也。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啊，这是无量劫来，永劫是无量劫了。无量劫来，虽然啊遇到很多次的佛，不止一次，遇到很多次啊。遇到佛的时候也发大心啊，也学圣道啊，不但学还修行呢，可是没成就，所以依旧在六道里头轮转不休啊，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啊，这个未出生死，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啊，念老在此地非常感叹的说，啊，上面祖师这些意思说的这意思，知佛之人遇到佛，不是没遇到佛，尚且多劫轮啊，沉沦生死，忧苦不绝。啊，我们说这些人，他有善根，啊，他也有福德，可是，一念迷。不善的习气让他又堕落了。那么没有遇到佛的，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佛的，那他的苦难忧苦岂不是超过他们多多啊？所以才说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啊，辗转于无道之中啊， 常堕三途之内，至极苦痛，无有绝期。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冷静去观察、去思维，你就晓得，真的是太苦了。啊，尤其在三途，六道众生没有出六道的，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为什么？只要我们冷静一点，你就晓得了。观察我们的念头。啊，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你就了解了。如果是恶念多，那就是三恶道的时间长。如果善念多呢，那三善道的时间长，你一想就晓得了。啊，一天如是，一年也如是。啊，总是恶念比善念多啊。那什么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啊，所以佛法的修学，第一道关口就是破身见。啊，把我执拔掉。啊，所以小乘教。小乘教有三大纲领。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小乘教的三大纲领啊。啊，少一条就不叫佛教，不是佛法了。啊，诸法无我啊。我是体，当作体讲，自体。一切法没有自体。啊，我们这个身有没有自体？没有。为什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五蕴合合而现成就的，就是很多条件凑合在里，一分开就没有了。啊，像我们住的房子，房子有没有自体？没有。它的体是什么？啊，钢筋、水泥、砖头这些建筑材料，这是它的体。啊，排起来像个房子，拆掉之后堆到这一边，房子不见了。啊，所以房屋没有自体。啊，我们身体也是如此。啊，色受想行识。啊，汇合在一块成为这个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就跟房子一样啊，你要知道啊。啊，这是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了，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就不会贪念了。啊，不会为这个身体去造业呀。啊，饮食，贪图美食，为谁呀？为舌头。啊，吞到喉咙一下就没有味道了，就不知道了。你看，就为这个舌头在饮食当中造多少业。啊，喜欢看眼睛，啊，看这些色情的东西，满足眼的欲望，为他造业。你想一想，就全都不值得了。啊，想通了， 那就叫看破。啊，看破之后你就放下了。啊，决定不许啊色受想行识去造业。啊，要说出我们五根呢，眼耳鼻舌身，不许他造业。啊，不看破不行。你止不住他有习气。啊，他有烦恼习气。啊，你要是放纵。啊，任性他是无恶不作。啊，那讲到受苦呢，连累你要堕三恶道。要在三恶道里面长时间去受罪业，去消这个罪业了。我说的很多啊，三恶道是消罪业的，三善道是消福报的，所以你做福报也不好，造恶业是更不好。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想来想去还是念阿弥陀佛好啊，那永远超越六道啊！啊，六道决定不是好地方啊！啊，再高的地位，再大的财富，你要是看穿了。他帮助你造业，所以为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名利都放下了？名利不是好东西吧？啊，非常容易诱惑你。你阿赖耶识有这个根，一遇到这个缘，烦恼马上起现了。为什么？贪财、贪名、贪利，贪不到就成恨啊！所以我念起来了，我的行为生出来了啊！那果报呢？果报在三途，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该生老病死，君疾苦痛啊，且纯苦无乐。这一句话，你要把它参透啊！啊，世间只有苦，没有乐。啊，凡夫业报之身啊，我们这个身体恶臭不尽，何可哀乐这个事情只有佛菩萨看清楚了。凡夫迷在这里面啊，认为这个身体很好，认为身体可爱啊。那佛经上这个四个字恶臭不尽啊，恶是丑恶、凶恶，丑恶是从相上讲的，凶恶是从造罪业上讲的。臭，难闻之气味啊，不净是不干净啊。观佛三昧海经云：自见己身， 三十六物恶漏不尽。这下面有解释啊，这是佛告诉我们，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身体三十六种恶漏不尽。大论大智度论举五种不净，种子不净，住处不净，当体不净，外相不净，究竟不净，五种啊，通通不干净啊！啊，我们这个人得到人生。种子是什么呢？父精母血，这种子啊，住处啊是子宫、胞胎啊，当体是全身，外相呢是在胞胎里面的形象，究竟是毕竟。习戒不净啊，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没有一样是可爱的。十一论里面为七种不净啊，种子不净，树身不净啊，住处不净，食啖不净啊，在胎胞里面吃的。吃的是母亲的血啊，出生不净啊，出生的时候举体不净，到究竟啊，究竟是死亡的时候把一个人一生说出来的，其中习戒不净，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乐之处。啊，你要是细心去想想，啊，冷静去观察，就明白了。啊，可是这个事情没有人去想，每个人都为这个身很可爱。没有不贪念的，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真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纯苦无乐，理应厌离呀。啊，应该要厌恶，应该要离开。啊，佛说三界痛苦，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里头三大类的苦全有。啊，苦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啊，这是苦苦。第二类呢，坏苦，啊，再好的 你所喜爱的啊居住的环境，它会坏呀、啊。到坏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苦了。啊，人的一生变化无常啊！啊，我们中国人讲运气、命运的、命运是五年一转运。啊，每一个人，你一生当中一定有最好的五年。啊，你过得很快乐。也有最不好的五年，啊，这个运在转呢、啊，所以酸甜苦辣了，你通通都要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才会觉悟啊，你才会明了啊。无色界有辛苦，无色界不错，不能永久保留啊，还是有寿命，寿命到了你保不住。那无色界到最上面不能再上去了，那保不住怎么样，就会堕落下来。那谚语所谓的爬得高就摔得重啊，这是中的，真的不是假的啊。到色界四禅天以上啊，包括无色界的四天，寿命中是多半堕地狱啊。为什么堕地狱？他寿命中时候烦恼习气起来了啊，原来是定力扶住的，时候到了定扶不住了，烦恼习气扶住了，浮出之后他埋怨深陷啊，因为到那里大概都是真正修行人，他误会了，把四禅把无色界当作大般涅槃啊，到这个地方呢不生不灭了。这忽然寿命到了，说这不对呀 啊原来佛菩萨骗我们，我已经入般涅槃了啊，怎么还会生烦恼啊？这一念升起来，回谤三宝，回谤圣贤，堕阿鼻地狱。那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回谤三宝，有没有回谤圣贤？啊，四禅天无色界是到寿命终的时候他才回报，他才怀疑，我们没他们那样的功夫啊，也在造这个业，要不要受一样的果报？一样的果报就是无间地狱。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因为你的回报会影响别人，让很多人呢不再相信了，这个最就麻烦了。我们自己做自己受害，情有可原了，我们做了不好的榜样啊，这个榜样让别人看了，他们对于圣贤就产生回报啊，不再相信，断众生发生慧命 从这戒罪啊，所以这个罪戒得这么重啊！啊，经教里面我们都知道啊，断人生命最小，断人慧命最大。生命无所谓，死了以后49天可能他又回来了，那他又得人生了。可是慧命是学佛的缘分机会，这一次失掉之后，未必下一次下一生你能遇到。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特别是正法啊，你看学佛的人多少？学佛的人当中有几个人遇到是正法啊？纵然遇到正法了，大乘八个宗都是正法啊。在末法时期，真正能保证你成就的只有净土。你学别的法门的时候，你不相信净土，多太多了。我学佛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啊，以为是什么净土是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法，就度那个没有知识老太婆的，度他们的啊，绝不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你看自己功高过万啊，认为这是下等法，佛对那些人的啊，那有这么一个成见在，你这个一成圆顿大法，一生成就的佛法，你就没份了，不容易啊。啊，我这一生感激李老师，跟李老师深，李老师常常劝我修净土啊，他知道我有成见啊，对佛法华严法华楞严般若非常有兴趣啊，对净土很冷淡啊，常常劝我啊，我也听了啊，听多了不反对了啊，也很尊重，但是就是不学啊，学也是表面敷衍，不是真干了啊。10多年之后，我离开台中，讲华严经，真的是从讲华严经里面明白的啊，是早年呢第一次讲华严经啊，讲了一半，哦，也讲了不少年，我记得讲了10几年啊，但是10几年是断断续续的啊，因为常常到外国去，一到外国去就中断了。回到台湾就接着讲啊，有一天忽然想到，文殊普贤是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是修什么法门，如果那在华严后头我没讲到啊，我就翻到后面去看，翻到40华严40卷的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令我非常惊讶啊！文殊普贤是我们最佩服最尊敬的大菩萨啊，他 他们是修净土成就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四十华严我也讲了一本，囫囵吞枣，没发现。好，从头再细看，善财童子是文殊得意的门生，当然传老师的法。啊，那老师求生净土，在极乐世界成就的学生，哪能不修这个法门？啊，再一看，就在面前呢，当面错过啊！啊，讲的时候都没注意到啊。他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叫佛力三昧。这个三昧很难，一期九十天，这三个月九十天，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啊，不可以坐下来，不可以躺下来，没有好的体力受不了啊！啊，不是三天，不是九天，九十天呐！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看，善财第一个善知识，我们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他第一个修这个法门。那么再看最后，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你看一头一尾，那就是彻实彻宗。善财童子是修念佛法门。那五十三参呢？还有去了头尾，还有五十一参。五十一参里面代表无量法门，男女老少啊，无量法门啊，这就是善财童子，他都知道，都了解，但是不修，他没有修。为什么没有修呢？最后小课里头。念得离此啊，因为去参访乘他们的教诲，听他们的报告，了解了，这是感恩啊，感恩了解是增长智慧啊。离此是什么呢？此就是不学这个法门。你不要看到哦，他离此，他去参访底下一房了，那个离此里头有不修这个法门的意思啊，通通懂得，但是还是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对他这个所修的根本就没有影响，根本没有动摇，什么法门都可以去参访，如如不动啊。我这才相信净土了，才真把这桩事情搞明白。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叫难信之法啊，真的是难信，不是假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个世界真苦啊，三界同苦啊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断恶修善啊，改善我们现前的环境啊，也帮助我们不再犯错误啊，不再堕落到三途。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